你为何离开，可惜永远没有答案。对我 多

失去感觉，算了就算了，结果别去管它。惩罚，做了就做了。

多想告诉全世界，你就是我埋在心里的秘密。 我希望我的职场能够有更多的新的挑战。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 升职加薪，然后一切顺利。 九六九职场秀，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分享职场干货，讲述职场故事，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我是周周。工作呢，可以说占据了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了。那工作也是每个人生活当中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难免会在工作当中会存在情绪化的现象。所以在这里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有过跟自己的领导或者是在单位的微信群里面因为业务或其他的事情进行过争吵争执的情况吗？最后又是怎么解决的呢？提到这个问题，很多人都给予了反馈哈。有人说，那这样的争吵肯定是有的，打字和面对面交流是不一样的，对方不能看到你的表情，不能了解你的想法，在措辞或者是说话的这个语调上会有偏差，建议进行找第三方沟通。直接的争吵没有什么结果，如果碰上意见相左的人，更是没有办法沟通了。那如果对方也接受不了的话，双方的脾气又不好，就容易产生矛盾，接下去就是影响一天的心情或是工作。除此之外，还有人说自己是有话直说的人，有实力的能辩论出结果，也不能看出谁的提议是对的。而如果领导要是没有实力呢，态度不明朗，可能就不会再说下去了，这个时候争论就会结束，因为毕竟是没有意义的争吵。那在工作当中跟领导发生争执可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一定要注意，争吵会让领导在情绪和自尊心上受到伤害。职场上很多事情呢，可能都不会分对错之分，甚至如果夸张的话，争吵的结果也会让领导感觉你在不服从他的管理，对你也会产生一定的想法，那对日后的工作肯定是没有好处的。职场生存一定要懂得能屈能伸，懂得进退，在和领导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可以坚持听领导把话说完，然后再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实所谓的争吵也有可能是一种有效的沟通方法，不管是沟通方还是被沟通方，需要多多揣摩对方想要表达的真实的意见，可能也只是情绪上夸张了一点，但是想表达的一定不会有错哦。那除了在劝诫职场人要听老板把话说完之外，其实老板也不能因为自己的身份上的强势就不尊重自己的同事，不去听取他的意见。每个在社会上生存的人都是值得被尊重的，只有相互理解才能够共同进步。好了，感谢收听本期的职场秀，我是周周，接下来的时间不要走开，继续来听听歌咯。 世间，抹被你的脸，认真。 雨上面画星星的圈，不见天不见，你终于出现，停不停圈，对爱死心眼，希望这趟爱情走很远。我等我之间画星星的圈，然后碎碎念，想象你清闲，空出时间抹背你的脸，认真翻字典找我们的永远。 超载的眼泪，整个是绝望和心碎。我可以看见你忍住伤悲，那一双爱笑眼睛不适合皱眉。 你目光独有的温暖，是不会熄灭的明天。我可以感觉你没有说出口的安慰，远比我失去的更加珍贵。 手心的蔷薇， 接受而不自觉， 你值得被疼爱， 你懂我的期待， 绚烂后所有遇见，你流着心碎那一夜，骄傲的展现，你真无所谓，偶尔放纵的泪像汹涌的海水。 放 手， 蔷薇， 伤痕累。

虽然521已经过去了，但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天，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东区礼堂里，近80名的科大毕业生换上了华丽的礼服，互相组合走红毯，用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为美好的求学生活添上了绚丽和难忘的一笔。毕业季即将到来了，不管你此刻是在忙着毕业答辩，还是在忙着跟相处四年的朋友做最后的聚会，都希望你能够在大学时光的最后几天当中留下自己最难忘的一刻，也一定要记得微笑着跟母校说再见。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